44间被大陆点名要求更改官网中台湾称号的外国航空公司，已经全部在礼拜三限期之前整改了。其中印度航空就将台湾改为中华台北，美国多间航空公司呢即改以机场的所在城市做标记。其实阿 Win 就觉得改咗又点样啊，改咗都唔代表台湾系中国㗎。咁唔通逼啲非洲冇钱穷到窿嘅国家以后叫美国英国都加中国两个字喺前面，美国英国就会变成中国不可分裂嘅一部分吗？21世纪都仲有啲咁肤浅嘅领导，唔怪得知仲会有唔识排队唔识去厕所大小便嘅老百姓啦。我系强哥新闻者阿 Win。 哇，书展呢好耐都未试过咁多新闻啊。继村上春树嘅刺杀骑士团长被淫审处列为不雅要全面下架，惹嚟日本传媒以及一众文人嘅耻笑，擦出国际之后呢，咁系唔够㗎，因为艺术嘅嘢由外到返内。发展局局长黄伟伦先生同警察之间嘅矛盾就捞口贴地得多啦。黄局长呢就话鍾意睇东野圭吾嘅书，引用佢嘅观点话，罪犯未必系坏人嚟㗎，犯罪亦都有好多客观原因，有好值得同情嘅地方，同样警察都唔一定个个好人嚟嘅。这个观点其实唔使睇小说系人都知啦，系一个普通常识级嘅论述。哇，竟然会惹嚟警员援助级协会谴责，话咁样系会破坏士气。咁即刻印证咗警察唔一定系个个好人呢个论述咯。扑你个街，屌你老母，你话边个啊？其实边个应咪话边个咯？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喂，我发觉我的引言呢同 MJ 的引言呢都有个共通点。 是哪里呢？ 都是很反智的。会发现是一些 很荒谬的东西。难道我逼你日日跟我说，哎，以后在美国称呼美国之前要加上中国两个字， 是 不是就代表美国这个国家是属于中国？就包括刚才 MJ 所说，我这么多年，我已经很多年没去书展，没有去什么动漫节了。即是一些村上春树的书居然可以列为这个三级不雅的刊物。 即系咧，我觉得我哋嗰、那个即系香港呢个城市啫，即系嗰、那个淫审处系嘛，淫审处嗰啲都系人嚟嘅，嗰啲细即系细细挨一个处，个处有100人好未啊，100个政府官员咁样，即系一啲错误嘅判断咧，系可以理解好正常一，即系讲得唔尊重一啲一班冇智慧嘅官员喺度做一啲唔知乜嘢嘅出嚟咁样吓、嗯。同样啦，嗰班警察，即系以前我哋咪成日串啲内地人玻璃心嘅，我哋未必可以咁样串啊，我哋知有啲警察都系玻璃心，但我希望啊，即系呢一个应该系少部分嘅嗰个咩援助级警察协会做啲咁样嘅嘢、就唔系全部警察都系咁样咁低能嘅。以我认识的警察朋友都唔系咁样嘅。 我同你都 common friend 都唔少。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咁玻璃心啊，即系黐线咁样，人哋即系讲句嘢，冇针对成分。但系我想讲翻，回应翻你讲嗰个引言、你堂堂一个大国家，你做啲咁样嘅嘢，我反而觉得咧，总就真系嗰啲咩啦？中国有句说话吓，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你越系心中有鬼，就越做呢啲咁多小动作。 其实我会觉得啦，另外有一个共通点嘅，当然系反智，又反智 荒谬 引申落去，荒谬反智引申落去啦。我唔相信系习大大或者系李克强去要求呢样嘢，我会觉得系好多属于所谓叫做中层领导啦，或者系比较低下低中层， 揣摩圣意， 去揣摩圣意，佢会觉得。我咁样要求呢啲航空公司改咗台湾之前加上中国台湾呢，老板就会开心㗎啦。咁好似呢个淫审处咁样，佢就会觉得呢啲、书我自己睇完我都觉得唔係咁好。我咁样评价咗佢为一个三级刊物，我老细就会开心㗎啦。即係我唔相信以习大大或者以李克强咁嘅，即係就算有政治智慧唔好话同欧美睇齐，都唔会咁低能咁低 B 咯。 呢度又分翻两样嚟讲啊，我呢样咧，我为香港感到有少少自豪嘅、起码香港我认识嘅100个朋友咁讲啦吓，都知道呢件事系低能嘅，即系淫审处将村上春树呢件嘢整成不雅咁样系低能嘅，原创协会咁样，即使有啲警察朋友都可能觉得呢件事系低能嘅，系啦。咁但系内地咧有个问题就存在咧，可能有一个 揣摩圣意嘅官员，或者一个人民时报咁样出嚟话，喂啲叫台湾做台湾嘅系台独咁样，嗰啲航空公司有问题，系冇人觉得咁样有问题。嗰啲反而咧系有好多人咧去跟随住呢个大主旋律，嗰啲类似系香港嚟讲就系爱港之星啊，爱字头啊嗰扎咧就会出嚟支持，系啊，呢啲航空公司有问题，我哋而家全部一齐去抵制啲航空公司吓，唔好俾佢又赚我哋嘅钱，又喺度系搞私关咁样， 分化我哋国家， 系啦，破坏咗， 伤害人民感情， 就系有咁多呢啲咁样嘅我。姑且稱呼呢啲係愚昧嘅一啲團體啊、人民啊，咁變咗我就當阿李克強先生或者阿習近平先生，佢哋一個明君嚟嘅，咁但係當佢見到一啲自己平時撐開我嘅團體，都係咁樣嘅呼聲，或者調翻轉，我真係有即係感覺上啦，你知啦，而家微博上面即係你講話呢樣嘢係唔啱嘅消息係唔得，唔可以鋪出嚟噶嘛？你講你鋪親關於呢樣嘢嘅咧，你一定係鋪啲同主旋律係一致嘅，係啊，我都覺得呢航空公司有問題啊咁樣，咁係咁佢係咁樣嘅揣摩之後，佢變咗啊，咁冇辦法啦，咁我都我都。跟随翻个民意，系啦，我都去一齐就以国家嘅名义去谴责呢啲航空公司啦。 其实咧，国内嚟讲咧，嗱，我哋姑且仲可以讲话民智未开，即系大部分人都好似 M J 所讲，仲系好似喺满清啊、明朝啊咁样哦。跟住國家嘅主旋律，有啲係被逼啦，我做生意唔好搞咁多嘢啦，要搵食嘅，好似香港人咁搵食大過天嘅，要供樓嘅，咁但係我發覺以我最近接觸尤其是踏入2017-2018年，開始由北京啦、上海啦，同呢啲人當地嘅人溝通，都開始係理解或者明白，只不過係唔出嚟反抗，就無非就係頭先我所講，要搵食噶嘛，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佢哋就即係始終中國人歷史嘅劣根性都係唔團結。 我真係未問過呢個稍為有啲敏感嘅問題喎，你近嚟同啲。同啲內地朋友傾開台灣嘅問題，佢點睇嘅咧？係咪即係都覺得台獨係唔啱啊？定係即係點樣？ 首先台獨咧係一定佢哋係唔會接受，因為佢始終佢都喺佢哋嘅中國人嘅立場， 都係台灣不可分割一部分啦， 係屬於中國人嘅。 OK， 咁航空公司嗰單嘢咧， 航空公司就會覺得。好多㗎啦，问好多人都觉得係无聊。 係。 即低能嘅。即唔通所有包括喜来登酒店啊或者乜嘢嘅酒店入嚟全部都要改中国两个字咩？咁人哋喺台湾就係台湾㗎啦。你喺杭州我都叫你杭州假日酒店杭州乜乜酒店。 其实就咁简单㗎嘛。 点解要搞到件事咁复杂呢？ 呢 个就引证咗睇一开头所讲嘅。我会觉得係一部分即尤其是好多我发觉好多当官或者做上级唔好话乜嘢你老细啊。香港啲老闆啊 ，MJ 你係上司啊，都可能即係有時係真係有錢，但係弱智嘅，或者係唔識市場，唔了解呢啲咁嘅民情， 就靠啲宦官。 係啊，自己喺度諗自己，咁樣係好嘅，咁樣係 OK 嘅。即係有啲比較諷刺嘅就係，我個朋友咁啊，喺間公司度打工，咁啊，佢哋就好奇怪嘅，香港公司嚟嘅喎，老闆咧就係食齋嘅，就唔食肉嘅。咁於是咧，呢個朋友入咗去之後咧，之前咧都仲好地地嘅，每年年會啊咁啊，當然又有刺食，又或者食 唔係呢啲人食齋啊嘛。 嚟咗個新人事部之後咧，就所有每年嘅年會咧，清一色，全部同事都一定要 年會係咪即係 annual dinner 就係 annual dinner 食齋 係啊。 咁啊，真系个生意好难唔斋啦！ 即系呢个就系香港一啲咁所谓中层去揣摩，老板食斋，我哋全部都一齐跟住食斋，跟住就美其名就同老板讲啦，披上门下啊嘛，老板问嗰啲同事啦，大家同事都好欣赏你呢个食斋嘅呢个举动噶，佢哋都好支持。咁佢就代表你就被代表咗啦。你而家呢间公司打工嘅同时你係被代表咗。就等同于我哋所谓有啲外港之声冲出嚟600万人啦、都反对香港港独啊或者反对呢个一人一票。其实我哋都係被代表咗。 我希望香港就未咁多人被代表啦。而我所见香港差鞋仔係有、但係就香港好多仲係有啲英明嘅老细呀。即係知道边啲係差鞋仔边啲係即係做嘢嘅。咁所以佢会佢识得 去分析啊，究竟呢个柴仔讲嘅嘢系咪啱嘅？系啦，即系我见大部分香港公司 但 系仲 OK 翻头先 MJ 所讲啦，嗰个精神啊，譬如包括习近平好啊，李克强好啊，就喺呢个成个国内一个主流声音里边，哦，台湾所有航空公司都要将台湾之前加中国两个字，初头佢可能都会觉得。我哋姑且叫佢做一个英明嘅领导先啊，佢可能都觉得，唔需要啦， 有咩问题？好无聊啫。 但系当你接触一啲低，我相信习近平唔会接触到我同 MJ 啲普通老百姓啦，咁佢可能接触一啲比较低下少少嘅官，啲官都异口同声，系啊，我都觉得系，我哋代表啲老百姓，啲老百姓个个都话要系咁。 吊诡在啊！如果习近平真系去问啊，嗰啲人嗰啲官员，你想象下，佢点敢答第二个答案啊？ 嗱，同样嘅例子，你话一间公司个老细点样英明都好，好啦。以翻落嚟睇食斋呢个作为一个例子啊，佢听完呢个嘅人事部就同佢讲，各个同事都话食斋好啊，有益身心，老板你呢个食斋又系一个好嘅举动，我哋全部跟住食斋。好啦，老板突然间有一日开会，或者私底下尿兜屙紧尿问你，我哋听日 annual dinner 食斋，你哋都 OK 啊？ 我深信香港会有人讲真话， 但系我唔太相信。 我深信，起码我仲一定会讲真话。食斋我。 我唔会屌鸠食咩斋啊！ 我唔会屌鸠老细，但我会讲，我见就唔系咁多人完全食斋嘅，即系一半一半啦。因为咧，我以前都研究过啲问题，民主咧唔系 A 就 B 咁样嘅，民主咧除咗系话即系少数服从多数之外咧，系多数人咧都要关顾到少数部人嗰种需要，即系 OK 你食斋又好，而家世界上究竟食斋人多定系食肉嘅人多，我哋先唔理会。咁我当食斋人多啦，咁但系食斋人咧都会关顾翻我，唔紧要啦，我哋你睇啲人唔系食一味餸噶嘛，十几味餸噶嘛， 都系斋咯。 你系咪可以有六碟餸系斋，五碟餸唔系斋咁样？咁大家都有得食，咁样其实系一个即系变咗大家都开心，咁先系一个正常嘅民主， 食斋嘅老细就会觉得唔公平喎！哇，你食肉又食斋， 咁呢 个 就 一碟餸可以食，我就系食斋又得六碟餸。 咁呢个就未必系去到英明老细嗰种地步啦。咁所以好睇英明老细啦。 翻转头头先咁嘅 case， 我哋嘅听众听紧佢节目嘅。大家苦心自问，喺尿兜度屙紧尿见到老细，或者开会见到老细，用翻头先个例子啊，真系老板问，听日食斋，大家都 OK 啊，开心啊，我估十个有九个都可能会真系话，我一早支持噶啦， 我一定出声，不过认真啦，我试过唔少情况咁样出声咧，就只系濑嘢过嚟嘅， 真系会濑嘢嘅， 梗系濑嘢啦，我试过唔少次啦，咁但系我唔会改变自己呢一个咯，呢个做法咯， 但系。都系翻翻睇个问题啊！咁多位听众可以苦心自问，真系我觉得有一个勇气，有一个胆识，可以去 say 到，其实真系需要勇氣。 同埋 say no 咧，有一种呢个可能差少少即系俾人话 say， 其实都系问题都喺 say no 嗰度，但系咧就俾人话 say no 嗰、那个 踢裂， 嗰个踢裂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个态度啦，嗰、那个技巧啦，咁都好重要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一日想同老细 say no 咧，你谂下自己究竟点样去 present 嗰件事先。 即系佢屙紧尿嘅时候，你就逗住佢，或者 唔系，即系你都要可能要加好多嘅修饰啊。其实我都支持食斋嘅，不过真系冇办法，即系我哋好多人咧，唔食肉咧就唔饱嘅，咁嗰日咧就 咁翻到仲要煮。公仔面 系啊，嗰日就普天同庆咁。如果大家都能够开心咧，咁对，即系件事你要包装得好好，就唔能够直接话喂老细，我讲你食斋就系独菜，就系完全唔关个员工嘅感受，梗系即系咁就一定出事啦。 不过嗱，我真系冇一个可比性啊对比啊，即系呢个系香港嘅变质啦，定系一个咩情况咧？嗱，以前咧，我记得我第一份工大概两千年啦，就唔会话因为有呢啲。揣摩圣意啊，即系譬如人事部老细食斋咪老细食斋咯，咁啊专登你老细嗰围安排个斋菜俾你，其他同事应该食咩嘅就食咩嘢啦，一般传统酒楼嘅菜系咁样啦，咁以前就唔会，嗱首先老细亦都唔会话刻意主张先啦，亦都唔会有一啲咁嘅所谓中层出嚟喺度搞搞震啦，咁可能我唔知啊，二千年前或者以前英国统治嘅时候，会唔会话真系好多香港人当佢搞错啊咁食斋噶咩咩出？ 嚟反抗游行示威霸凌占领 pantry 行动。 其实系 诶，系咪我哋香港变咗定系点样？ 嗱，我首先我觉得香港未变成咁样嘅，但系咧如果真系越嚟越多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其实有少少会系嗰个公司咧，其实系社会嘅缩影嚟嘅。即系当你见到譬如喺中国发生嘅嘢，喂，当你官员系咁样做，咁啲百姓唔系唔知噶嘛？哦，原来有权力就可以盖过嗰种所谓嘅公义啦。咁当佢平时去处理个事情嘅时候，佢都先唔理公义咯，佢咪先睇下我权力上可唔可以大过佢啊？系啦，咁如果喺香港都会发生咁样嘅时候，可能有啲人就亦都系即系沾染咗呢一种嘅习性，就觉得自己都可以咁样去处理。 我觉得会唔会系而家嘅香港咧，就系由上而下慢慢被腐蚀咗？嗱，包括前几日咧喺 Facebook 见到咧，就话喺好似喺南丫岛定长洲啊，就投放咗800万起咗100个嘅停泊单车嘅一条棍一条铁嚟啫，咁即系平均80,000蚊一嚿铁，咁就会嗰、那个当地个区员就话之前咨询过噶啦。个当地居民都异口同声赞好，首先就系带出第一个我哋一路呢一节讲嘅被代表咗啦，第二就系呢啲什么所谓中层有冇敛财唔知道，咁但系 Alice 我相信一定会有好处嘅，可能帮咗佢啲朋友公司啊兄弟姐妹开公司，仲唔想整嚿咁嘅铁喺度收紧我哋纳税人80,000蚊一嚿，咁就纯粹系勾住架单车嘅啫， 哦大把啦嗰啲， 即系而家已经系由上而下，香港政府系变咗质。 嗰啲想雨停嗰啲之前都好多啦，咁 不能被雨停啊！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印象即系我而家就咁眼见嘅事实啦吓，未到咁严重嘅应该。嗱，首先佢话咩被代表嗰啲咧，香港而家都大把人识得话，喂你唔代表我咁样嘅，即系 even 乜嘢政党都好咁样，即系就算民建联啊咁样，地区社组织啊咁样，咁佢呢啲中间有啲技巧啫，即系你喺嗰个我哋系居民，你话起啲单车爱嚟摆停泊单车设施，或者再美好啲嘅一个唔知点样嘅单车公园咁样，咁我好少会唔支持嘅。咁跟住几多钱就未必系我去嚟啊，总之唔使我俾钱噶嘛。政府俾钱起啲嘢好冇啊，嚟方便市民好冇啊咁样，咁我梗系好噶啦。即系佢呢个官员讲嘅嘢咧，就唔能够完全系即系信晒佢讲嘅，一定系有佢嘅一个演化喺度。咁但系我眼见啊，即系尤其是香港即系虽然唔可能做比喻啦，但系咧譬如之前曾荫权先生啦，或者系阿梁振英嗰啲咧，即系无论佢系有做到定系冇做到都好，呢、這、一个喺香港嚟讲咧，仲系有个核心价值喺度，就系贪污系好大问题嘅。咁我相信啊，香港喺短期内系仲系胜咗 ICAC 嘅，仲系贪污应该未必可以做到嘅，即系我唔系话冇，系但系就唔系咁易咯。 我好欣赏啊 MJ 一份精神，连 ICAC 都唔查我哋嘅689好特首。 因为仲有人唔系 ICAC 唔查一回事，但系仲有好多人会去扯住佢啊嘛。咁只要有人，我哋唔可以信晒一个机构嘅，信晒机构，譬如以前嘅警察反贪部咁样，你信晒佢系死噶啦。因为佢都系人去组成噶嘛，但系只要你有唔同嘅人，譬如话传媒啦，所以嗰个权力嘅分配系好重要，即系冇一个机构佢系永远不倒噶嘛。可能 ICAC 有一日都变成系有班外国之星喺入边喺度做要变咗一个即系唔知咩机构咁样。咁但系你只要市民啦，或者总之一班我哋传媒啊，所有大家呢啲人继续去追住佢，而家可能包括民主党在啦，之前众筹去话查佢啦咁样。咁只要我哋咁样坚持话，其实冇问题噶。 以我自己个人啊，唔代表强个新闻者啊，代表我个人啊 ，Win 啊，我系觉得香港系腐蚀紧嘅，系不停咁腐蚀噶。 系啊， 至于会唔会发展到一日，即系连 ICAC， 我哋暂时唯一仲可以叫做可信，嗱，我唔系话消防员买乜嘢，即系喺呢个成个机制下去查、去检控，即系暂时都仲叫做有个可信。但系如果当有这一日，已经其实由689特首呢件事开始，我都已经唔系太相信。 我仲系乐观噶，等紧睇689坐监噶。 因为 ICAC 系直接会报呢个 report 俾呢、這个由以前嘅英女王是头。婆直接 report 俾呢个港督，到后尾，因为正常嚟讲，港督 唔会系好少情况下会出呢啲问题嘅。 系 咁佢唔 report 任何一个机构咁。 系 咁而家因为当其时点解唔查六八九？因为六八九自己就系负成个 ICAC 个 head 嚟。 嗯，但系佢而家唔系啊嘛。 而家唔系就系林郑会唔会查咧？咁啊，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啦、啊！我觉得既然即系我眼中系无辜嘅曾荫权先生都搞到咁嘅地步，咁六八九应该都有排坐噶啦。 希望啦，不过我点解会觉得腐蚀紧咧？因为大家嘅日常生活啦，以至到地铁依排出嘅咁多丑闻啦，唔代表以前冇，但系而家系一系就我哋嘅传媒朋友实在太厉害啦，咁啊不停咁捅咗好多呢啲咁嘅消息新闻出嚟啦，咁我最后一个祝福语啦，即系希望我哋嘅香港第日去医院排队唔使俾红包，或者做手术亦都唔使塞钱俾医生，即系。 正面啲睇啊，即系我哋香港，我当之前真系咁干净，系一杯透明嘅水咁样嘅。我哋而家面对住咧，系上面一大扎嘅好污糟嘅河。咁我哋呢系啊系啊，即系成一扎好污糟嘅液体咁样嘅，有黄红橙黄青蓝紫咁样。咁我哋香港守住我哋呢一个水，仲系比较干净嚟讲咧，其实守得唔错，啲人又少，系咪？咁佢哋又不断捞过嚟，咁其实即系我承认啊，我认同会有少少杂质差咗。咁但系整体嚟讲咧，仲算守得几好噶啦。咁、希望继续守得住啦。咁我哋要反过嚟咧，就将嗰啲杂质咧就整走佢，跟住我哋反过嚟影响翻佢哋，用我哋一个方寸之地啊，反嚟影响呢一个国家。咁我哋真系救晒外国啦。我心目中嘅外国系咁样嘅。 好，明天会更好啊！即刻去卡拉 OK 唱翻首先。 好啦，下次节目再见。